律宾东部一带。天文台发出了局部地区大雨报告，离岛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日间雨势减弱，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及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六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68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1,56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4点，升3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美团313蚊，升19蚊；腾讯控股628蚊，升9蚊。阿里巴巴218.2升7.2，小米集团29.2跌5仙，快手212.2升17.9，盈富基金29.78升3.8，比亚迪股份190.9升10.9，友邦保险100.04升2.2，药明生物124.7升3.4，京东物流45.8升4.25。外围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6，英镑11.005，瑞士法郎8.629，澳元6.007，加元6.446，新西兰元5.638，欧元9.4873，每百日元对港元7.0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78。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4点，下跌45点。港金现货价报17,680蚊，比上日收市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37美元，卖出1,909.2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铜锣湾避风塘。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已经去到铜锣湾避风塘。另外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钦州街西。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快线就有坏车噶，而家龙尾就去到钦州街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系中环广场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收费广场，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线仲系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是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渔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轮街挤塞的，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3，听朝出时间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提一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气状况麻麻地，大家揸车要特别小心，确保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系做 社区中心， 我社区中心， 社区中心就做行政嘢，同埋会带啲班啦。 O K， 屋企附近嗰啲啊， 喺屋企附近嘢都算系嗰头啦。 嗯， 都系东九龙呢一边嘅。 系系系系系。 中午嗰个暑假就系、是，嗰题外话嗰阵时咧，因为我暑假谂住报太阳计划。 系。 咁系呢度嘅中午嘅时候，跟住有嚟， 我都知道太阳计划喺呢度嘅，应该都冇第二度噶啦。 跟住系有嚟烟过，烟完之后就冇回音，于是乎我就有份工请啦。中午咁，于是乎我就去签约。 哦、OK OK， 就正式成为员工。我记得签完约嗰晚翻到屋企，收到电话话我哋录用咗你啦，咁样 系。 咁但系基于合约嘅精神，我签咗约噶嘛，翻工啊， 咁 就费事啦，玩到啦，咁样 真系可惜。 咁嗰份其实如果真系计翻工中午嗰份系第一份，都翻咗两个月嘅起码。 咁然后完咗嗰份工之后，就已经直接入电台啦。 唔系嗰个中午啫嘛。 哦，中午啫。 跟住就再读翻中六咯。 哦，咁读中六之后，仲有冇做其他嘢？ 有啊，大学啦，跟住啊，中七暑假都有翻过啲 office 工作 admin 嘅。 哦 ，OK OK。 系啦，即系嗰啲唔知 training center 帮手做 reception， 就安排下啲活动啊。 OK OK。 咁嗰啲有啦。亦都有翻个高尔夫球场啦。 哇， 呢个就 intern 嚟嘅，呢个 高尔夫球场啫嘛。 高尔夫球场， 好多见识噶，应该会 好攰咋？ 系咩？ 日日翻六点钟。 咁你要揸高卡车嗰啲定？ 我冇得揸，因为嗰时冇车牌。 哦、 我系坐车尾嘅。 哦 ，OK, okay。 每日翻六点，放晏昼四点。 咁就真系要去执下波咁样嘅。 唔系执波噶，我哋嗰阵时系啲人打波之前要爬沙池咯，即系佢哋咪有啲沙池嘅，咁、 哦、 你要整翻好佢， 整翻靓俾佢哋打咁样。 因为啲人我哋朝早一开波第一件事食早餐之前就要爬翻沙池，就等啲人入嚟之前我哋整靓个场。 哦， 跟住啲人入嚟开始玩啦，咁我哋就可以食一转早餐，八点几食早餐。 OK， 跟住亦都会可能换草皮啊， 系 落雨天时可能有阵时佢啲洒水系统咧，你要打开佢，因为里面会有啲夹鬼喺度啊，唔知点解嘅。好多甲鬼嗰度又有啦， 咁我做唔到啦呢啲 换水喉啊，嗰啲好多呢啲湿声嘅嘢做嘅。 咁然后就仲有冇咧？ 呢个系intern 啦，跟住毕业之后第一份工就系工程公司做睇树啦，系之前讲 咩？工程公司做睇树， 嗯， 哦 ，OK OK OK OK， 跟住睇完树之后再做咗几个月嘅 NGO， 先至做电台。 OK， 听完以上你综合咧。我 feel 到 我人生 點解我會拖咁大個圈呢，就係、是、其實我想講最佳嘅 office 體驗。咁呢我估頭先你講咗咁耐呢，應該最好體驗呢會唔會係高爾夫球場嗰份呢，即係以個工作環境去計 都唔係最辛苦啊。 但係嗰個即係 mean 即嗰個工作內容好辛苦啦，但係個環境即係 環境都係嘅，你每日返工你睇到日出， 係 跟住望住個海，因為清水灣嗰度嘛，係好靚嘅。咁但係工作環境裏面內部 office 嗰啲休息室嗰啲就好一般嘅、嗯，但係會有得沖涼咯，每日放工咁樣都還。即系同我想象中，即系嗰啲 Google 啊， 就梗系争好远 啦，即系唔系嗰啲啦。 系啊，因为我想讲咧，即系自从入翻有一样嘢几唔惯，入翻嚟电台之后，我发现其实电台嘅工作环境咧、嗯，即系可能真系始终个行业比较历史悠久啦、嗯，即系你会发现好多嘢都系比较都系历史悠久啲。即系工作环境上都，因为咧，始终我喺以前嘅公司咧，嗰、那个 office 嘅环境就真系好正嘅，即系会有几层啦。咁首先，即系呢啲好基本啦。然后因为 有 lift 啦，几层得嚟 媒体工作，咁所以咧，基本上全个 office 都系用 Mac 机嘅， 哇、哦， 好富贵啦。咁呢啲都系其次，然后系个 canteen 啦，即系 canteen 真系要讲。以前咧翻工嗰个 canteen 咧， 笑咩？我哋 canteen 好出名噶，曾经 系 全广播道最好食噶， 系全广播道啲人都系嚟我哋个 canteen， 只此一家嘅啫，话你 只此一家嘅啫，好多人都嗌外卖嘅。咁但系咧，因为我以前嗰个 canteen 咧系cafe 嘅质素嚟嘅，即系佢会有嗰啲唔知咩。有啲特色嘅咖啡啦，咁晏昼又会有雞蛋仔啊、窝夫啊，朝头早又会有好丰富嘅早餐，有啲 all day breakfast 啊，晏昼会有卡邦尼意粉啊咁样咯，咁而嗰个价钱同我哋而家食 candy 差唔多，咁然后咧。 又好正嘅喎，又會有啲 common area 去做嘢啦咁。 有嗰啲咩嗰啲咩休憩處遊戲嗰啲玩遊戲啊戲啊嗰啲 嗱咁我對上嗰個 office 都未有嘅但係我哋咧都會成日咧喺間大嘅會議室嗰度咧玩狼人殺噶。一收工咧，成扎人就冲入间房度玩狼人杀噶啦，好开心。 咁好嘅咩？可以？ 好开心噶，啲同事嗰个气氛好，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同事嗰个气氛咧，好多时候系真系噶，各个 office 嘅环境系带动得到咧，融唔融洽啊咁样啦。就系因为例如你有一个好嘅环境，大家有一个好嘅环境去倾下偈啊，即系可以饮下嘢啊。然后收工可以联谊下，有个空间俾你联谊下，玩下 game， 嗰个大家个感情系好好多噶。但系咧，再出到嚟，我先发现原来以前嗰个 office 咧，我已经觉得好靓噶啦，好新净噶啦。原来真系一山还有一山高嘅。跟住后屘我去到我啲 friend 嘅外资公司，佢系嗰啲电影公司嚟嘅，即系有啲佢做买片嘅工作嘅。咁然后咧，佢哋个 pantry 系有啤酒饮啦，有 popcorn 食啦，即系然后有一排嘅咖啡机啦，跟住然后啲零食系任食，啤酒任饮，汽水任饮，跟住仲要有得笃下桌球啦。呢啲就系最梦寐以求嘅工作环境啦，我都未享用过。 都未試過，我以前嗰份工程公司嗰份算好嘅，我覺得呢啲私人公司或者佢大公司，因為始終佢我嗰間都係國際公司嚟嘅， 係。 咁佢有道好就係佢係有呢啲好，對於佢嚟講好基本嘅，即係 pantry 嗰啲咖啡啊定咩嗰啲咪任你咯，咁樣 樣， 即係公司啲嘢你咪自己用咯咁。嗰時未去到有咩督桌球啊，未有啊，冇啤酒飲嗰啲，咁但係你都覺得。嗰啲嘢對公司嚟講唔係錢啊，即係佢唔需要同你計住你食咗幾多要 mark 翻條數，唔使嘅。 冇錯， 而啲老闆都闊綽啲，哦，3.3真係 慘茶， 係啦，即係有嗰啲嘅狀態嘅嗰陣時都。咁但係我又會諗，即係雖然間公司我當你真係有間桌球房，有得打乒乓波咩先算啦咁。現實當中係咪真係啲人會夠膽去呢？因為嗰間房。你會睇到邊個喺度打緊 嘅， 咁咪擺喺度啫。 咁 但係我當老細行過，啊呢個人喺度督桌球，嗰個老闆要同嗰個公司本身一個客觀環境嘅 set up 一樣咁開明先得咯。 嗱呢一個問題咧問得非常好，我都有問過我嗰個朋友嘅。 係啊， 我個朋友話佢乜嘢時候會督波咧？老細督波嘅時候佢就會督波啦。然後晏晝佢哋食 lunch 咧係可以食兩三粒鐘。然後老細去咗邊啊？老細去咗做 gym。佢就跟埋老細一齊去做 gym， 做完 gym 再食 lunch， 翻嚟再督波，然後收工。哇，咁樣嘅工作環境夢寐以求啦啩！ 真係翻工。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最令我影響一樣嘢，我覺得一個 office 最重要係乜嘢呢？其實即係除咗我哋以上所講嗰個 common area 啦，個 canteen 之外咧，廁所都好緊要。 廁所好緊要。 我想講咧，以前咧。我真的要这样形容，就是我以前上班的地方的厕所，我真的是五星级厕所来的。然后我那些朋友那些外资公司那些厕所都是五星级厕所来的。你走进去是香的，有阵香味的。 以前我会形容以前的厕所很简单的，在里面我睡得着的。 是啦，同埋呢有些什么时候你需要有空间给自己独处啊，你要呼吸的时候呢，即是我不是讲真的那种呼吸，即是你是啦，你要唞下气啊个人，你要 cool down 啊个人。我真系会供去厕所噶，其实以前，因为冇乜地方好去啊，即系难听啲讲叫蛇王啦 吓。唉，我同意啊，以前我去厕所我可以睇海贼王啊，即系嗰个环境嘅舒服度，哇，好似去咗中漫画嗰啲地方咁啦， 好正哦，咁样啦。 而家厕所真系好想讲，我哋公司咧，即系我冇指明任何人，系因为我唔知边个做啊。但如果你听紧我呢个节目，又系即系今晚我哋公司翻工，或者你公司都你都有啲咁嘅人，你一定要谂清楚啫。 系 麻烦公德心啊。 系 有阵时翻嚟去洗手间，特别星期六日，可能因为关咧清洁公司嗰个 schedule 事啦。 系 特别星期六日个厕所特别污糟，好似唔识去厕所咁嘅啲人，入到去啲厕格好多都系 冇冲厕 啦， 然后啲厕纸塞 咗喺嗰个渠口，即系唔系个渠口，即系嗰个厕所塞晒啲厕屎啦，唔冲嘅。 厕格呢个问题啦，然后即系尿兜个位置，你卧高头近天花板，成日会有一啲唔知乜嘢毛发会可以，即系 毛发可修饰的一对手， 即系毛发无天嘅。 即系点解会有毛发可以喺天花板出现 嘅？而个高度系你其实。我攞住，假設我掹嗰條頭髮跳高想黐上去，都黐唔到嘅一個高度，點解會喺度咧？ 簡單啲嚟講，我騎你駁馬，我騎上你膊頭，我諗都未必夠手長可以黐到條 上。你唔明白點解會有啲嘢咁樣出現咗喺間公司嗰度，而係有一種即係你入到去好想快啲離開，我都係翻去做嘢。 係，所以又調翻轉一個角度諗，就係一個廁所，如果佢唔係咁衞生咧，的而且確係小人蛇王。冇地方可以去，因为 系嘅， 系 喺公司嘅角度，如果你系想增加大家嘅生产力，减低大家蛇王嘅机会同埋咩嘅话咧，你真系搞祸呢啲厕所啊，嗰啲剩咧，搞差啲去水咧，真系冇咩人会想入去嘅。 不过点都要讲一句，希望大家喺疫情期间也好，几时都好咧，其实都唔系净系疫情期间去厕所，真系要有公德心，麻烦冲厕所冲好啲。即系我明嘅，有时个厕所咧，你会唉佢回水回得咁慢，唉由佢啦，冚埋佢算数啦，下一家会冲噶啦咁。 唔得， 对唔住啊！我入到去，我真系哇，想呕啊！ 所以咧，公司嘅即系呢啲嘅设施系好紧要，你帮助到嗰啲。咁你系咪真系觉得嗰阵时嗰 team 人系哇咁嘅 setting 啊？大家可以留低公司咁样玩啊？呢样嗰样系真系个 team spirit 好好多啊！ 系真系嘅，即系当然厕所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真的很靓的，就好像去了酒店的厕所那样。然后其次是我想我们会有一个以前很正的，因为我以前都是做媒体公司啦，唯独因为我们没得督桌球，但是呢唯独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正，就是它有一个柜的，那大家呢会将一些自己可能看完的书不看，它会放在那里、哦、然后大家可以在那里呢做一个交流的 corner， 大家可以交换一些书看啦。对我最开心的一样东西是呢，因为我们公司以前公司有一组人呢是专研究一些打机的，咁然后呢即係嗰啲公司就会送好多嗰啲游戏机去啦，啲 game 去啦，咁、哦、然后啲 game 佢哋打完或者写完攻略之后呢 就喺度啦， 就摆喺度，大家想玩嘅攞返屋企玩，好开心㗎呢啲福利真係。 哇、哦、去公司请唔请呀？ 唔係电台都有电台嘅好嘅， 不过唔係今日讲咁解啫。所以在你的世界里面问你一句，你是相信在一个职场上面的尔虞我诈都是有美好的一面，是不是？ 是。 我从来不信的，因为在我眼中职场的世界只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负面的东西。 每日都有钱到虚假到劲到快到自信到可爱尊贵，并应该满足理想的设定，这变态正常。 以下一则特别的宣布，天文台在下午5:1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夜校今晚停课，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才让学生返回家中。 一切也是虚空无常，我有个姿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晴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五点十五分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六宗输入及一宗本地源头不明个案，另外有少于五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昨日初步确诊驻守湾仔的35岁男警员转为确诊，住在油塘油美苑怀美阁，他并没有带有变种病毒，属未找到源头的本地个案。在病毒传染期及潜伏期，主要是翻工，负责巡逻工作。患者亦都曾经光顾油塘大本营、乐富美食广场及油丽商场一些食肆。至於他的兩名小朋友，昨晚有少少病徵，暫時檢測呈陰性，但對鼻病毒及副流感病毒呈陽性。有30多名曾經同患者工作的警員需要檢疫，連同他的家人及接觸過的人士，共有40至50人列為緊密接觸者。至於六宗輸入個案，包括5名印尼外佣及1名由迪拜到港人士。考评局宣布为接种新冠疫苗的员工提供疫苗假期，即日至8月31日接种疫苗的员工可以在接种每一剂疫苗后享有一日假期。至于较早前已经接种疫苗的员工，考评局亦都会作出相应的特许休假安排。海事处公布，屯门客运码头现时租户即港澳飞翼船有限公司已经正式向政府提出终止有关租赁协议，并且在下个月8号交还屯门客运码头给政府。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屯门至澳门跨境客运渡轮服务由去年1月30号起暂停，将会正式结束服务。海事处说，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和上环港澳码头有足够运载力，满足跨境客运需旅乘客的需求。待跨境客运渡轮服务恢复后，市民可以利用这两个码头乘搭渡轮往来澳门。新启用的屯门赤立角隧道连同港珠澳大桥亦都为乘客提供往来港澳的另一项选择。至于屯门客运码头的未来用途，政府在评估后再作考虑，务求尽可能令码头用得其所。内地传媒报道，广州首个24小时核酸检测方舱实验室今日启用。据报道，这个猎鹰号气膜方舱实验室位于广州白云区广州体育馆，预计每日检测量可达30000个。另外3个实验室亦都预计星期四启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明日日间雨势减弱，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 星期五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及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嘅六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提下大家啦。咁啊，部分地区系落大雨，红色暴雨警告啦，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揸紧车或者系要过马路嘅朋友都系请特别小心吓。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喺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小湾仔之路都塞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即是北行线，现在实施间歇性通车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模糊街，反方向沿着东九龙走廊去九龙城方向现在都是比较多车，主要因为大雨大家就安全一点就驶慢了，所以去观塘都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咁啊，港岛路面咧，东区走廊去柴湾近住城市花园对开就有意外事故嘅，龙尾塞翻落去呢个维多利亚公园啊。东区走廊去柴湾咁啊，近住城市花园对开有意外啦，塞到维多利亚公园。九龙方面，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开快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嘅，塞到去大角咀樱桃街啊。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塞到去樱桃街。窝打路到九龙塘段现时交通都繁忙嘅，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路去到公主道亚皆老街段都系车多行车缓慢，而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联合道一路去到新蒲岗嘅御港湾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去到美林村。港珠澳大桥就有强风措施，主桥嘅快中线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For my absent,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啊，我唔见咗啲嘢啊，但系我唔记得咧，我唔见咗啲咩啊？ 斌神，你今日讲啲嘢咁虚嘅，咁我唯有以毒攻毒，再俾啲虚啲嘅你听，用呢首歌睇下答唔答到你嘅问题，俾3分0鐘你自己参透下咧。 日月藏在光变阴之处。默默行在一切阑珊处，望着谁再去辨真之处。原来无名处，但愿明白空气的兜转，但愿研习轻如用的 绪，何来如是？为着生命何来如是？是你的，是我的，失散在偶遇，在没有的就有的无觅处。啊，就这一刹激起无数。 你唔见咗嘅系你自己本身，我提你试下揾人帮你啊，因为人系群体嘅生物嚟嘅。 一个个在赌注寄生，一次次能残杀命运，恐吓我在世界期待美好，只得对自觉萎缩。虽然奋斗奋斗替身，虽要爱而无法爱人，安慰我受创痛，其实已中青春上世。为快之不去某日突发的领导，让人间很冷酷，山中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生活的归宿，难道生活的身躯壮壮在灰暗雨沙，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用两意全部萎缩放大到真情美好，古怪压但永远发生，丑怪骂仍尝试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光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像肮脏都市诞下就有的病毒，曾经都会好，想亲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跟孔雀散步，谁情愿抱黑风，寻觅生活的归宿，难道生活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 透。 一人两首作品都是周耀辉老师填词的。听过王嘉怡的《无觅》之后，由泳儿这首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孤独》，是来自《沟渠三部曲》的最终章。如果阿斌你说你不见了的东西是自己的话，我估可能是青春时的热情，要找回都不是没有办法的。给个建议，你试试望着你老婆。 迷上是你眼神，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上是你笑容，有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不想讲过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大透，怀透冷远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远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大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起手远走。迷上夜半码头，和你踏上旅途，无处觅远路，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像片羽毛，无从地撒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擦破了夜尽头，烟雨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为着还未大透怀透冷远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厌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爱更多的荒谬。远吗时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搔搔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还未大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不起手远走。 看他们这首歌的 MV 是很实在的四个字，和歌名一样。刚刚听到 Special 的《年少轻狂》。我觉得要找回过去的回忆啊、感觉这些是难的。但过了去的事找不回都不算很大损失。最惨的是你找不到你的未来啫。 迎接行车，遗留着丝丝血液，前夕沉溺，再重现低折路径，沉浸无声，如何为一生独立，日复日复日。Try 是忍耐。再陈述虚假善话，一日一复一复一，我是沉默沉默上瘾，天生的本能，为活着解放残忍，推开秘密渐陷入神话里，所有虚而失真。 本是乐队逆流的派台作品，有份参与这个作曲、作词和编曲的部分。所以他们2021年第一首派台歌叫做《网欲》。每一个个体呢，相信都有油尽灯枯的一刻的。大学这个渣渣飞起激战里面话斋嘛，不想去到熄灯的一刻，连一件值得记得的事都没有。 I saw the light. I saw the light. Fiesta 的 Before We Fade Away。 新闻前啊，听埋呢一首作品啊，乐队成员有周国贤啦、高露啦、Joey 同埋 Jerry 啊 ，Saran 由新派台歌啦，叫做《猛鬼街》。 在北极建立了军事存在，那里的冰层消退，提高开采天然资源的前景。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逐渐靠近菲律宾东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日间雨势减弱，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转吹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星期五及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及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首先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的坏车已经拖走，另外东区走廊即是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的意外都清了场了，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接近税务大楼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

诶，我份礼物呢？ 子成，份礼物不如留俾二台听众啊！ 你个 idea 都几 sharp 喎、啊！ 想答问题赢奖品嘅听众就要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今个星期要送礼嘅节目系我音乐情人。 唱着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斌臣，今日送俾嘉宾嘅呢一句说话，我建议唔好太过深。 但系我觉得呢句真系食得好好、啊。 天衣无缝，允谦， 你都讲得啱，真系食得几天衣无缝、啊。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冯允谦嘅 ，Hello， 系啦，我哋有卷轴送俾你啊，礼物先生呢、yeah, 一句咧， yeah. 我哋送俾你直接望呢一句劲啊，呢句我哋自己都觉得好好，睇你睇唔睇得明白、啊？ 你首先要睇下睇唔睇得明先， 我睇到 考下 J 先， 天乜嘢乜嘢，冯允谦， 天 系咪 冯允谦， 天使。 嗱、no. ，我试下读诶，讲俾你听，睇你知唔知个意思？天衣无缝咁啊，听我 就唔知啊，唔系好知呢个， 所以准备咗咧解释俾你听。天衣无缝系啊 ，Carmen 今次又为你我即系写呢一个，系 啊 ，thank you 啊。 上次就人生何处不相逢云添，上次嗰个好复杂啊， 呢个都好复杂。這個、 天衣无缝咧，即系讲紧系一啲事情咧，你系好 well planned，、然之后令到出嚟嘅结果咧系 perfect 嘅 ，really。 是啊，是一个。 我都想世界是咁理想 的。是啊，是一个好 positive 的一个成语一个 phrase 嚟嘅咁样。是啊，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呢句嘅时候都好奇啊 ,J 其实你去做嘢上面哪怕音乐或者平时都好啦。你首先系咪一个 well planned 嘅人嚟嘅你自己觉得。 系咪 well planned 啊 是啊。 有啲嘢可以系好 well planned, 有啲嘢可以系完全唔 well planned, 因为即系通常你做一个唱作人或者做一个制作人啦通常即係好講係靈感噶嘛，即係我會係好靈感會好 affect 到我。譬如如果我嗰一刻啊、要寫一隻歌，有曬主題啦，即係有個框框，咁就有時寫，因為有框框咧，就可能會哇，我 get 到、啊，知道要點寫，咁就可以好快寫到啦。但係有時呢個框框咧都可以好似哇，好似框住，我想諗其他嘢或者要即係多啲嘢想像，即係想要多啲嘅想像空間，咁又 limit 咗自己。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係即係我可以好 messy 嘅，可以又係可以好即係所有嘢可以係好整齊，但係都係可以係好亂咯。 咁个灵感嗰样都喺创作上面紧要。咁你去揾灵感嘅时候，例如我可能想有啲新嘅作品啦，或者 project， 你会唔会有一啲嘢去帮自己揾灵感？即系听过有啲可能系周围行啊，有啲做运动啊咁嗰啲。 我自己因为我写歌咧，我系好凭感觉嘅。咁我个人咧系需要即系、就是、我要接触啲唔同，即系可能新啲嘅嘢啊，或者可能我要一个即系去唔同嘅地方，接触嗰个地方。去俾我嗰個感覺又會唔同，咁我就會寫到啲唔同嘅歌，咁所以我係好中意啊去旅行啊，咁但係而家因為疫情去唔到旅行，我就會行下山啦、啊，咁呢啲感覺咧，即係去唔同嘅地方，佢哋啲聲音又唔同嘅，咁就依個有時會 trigger 到我寫嘅嘢咯。 講起去旅行咧，即係我通常咧都會分咗兩類人嘅，一種就係去旅行咧係 well plan 嘅人，一種係去旅行唔會 well plan 嘅人。咁我通常都會視乎，我會問下嗰個人，你去旅行係咪一個 well plan 嘅人啊？ 要決定同唔同佢去。 係啦，然後決定同唔同嗰個人做朋友啊，即係因為嗰個係可以反映到一個人嘅性格。 嗱，但我想講咧，其實係每個人嘅性格都唔同嘅，因為譬如咧。 如果有你有个朋友咧系好中意 plan 嘢嘅，但系你都好中意 plan 嘢咧，咁你咪有呢、這个即系呢个。呢、这个摩擦咯，因为你话唔得，我要今日咧，我 plan 晒要做呢样嘢，做完嗰样嘢，我有呢个 plan A、plan B 点点点点点，咁但系佢又有其他 plan， 咁又会撞咯。咁、所以你一定要揾嗰个人咧，系要配合你个性格。譬如你自己咧、好似我咁样唔中意 plan 嘢嘅，即系我好 free 嘅，我好随意嘅。咁我就如果有一个人系好中意 planning， 咁我就会 go with the flow， 跟佢嗰个 flow 咯。 哦、所以阿 J 你去旅行是一个不 well plan 的人嚟嘅，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又唔系，我系唔 plan 嘅。 系唔嗱咁啊啱啦。 唔系， 做到朋友。 Well plan， 因为唔 well plan 系 plan 咗，但系唔 well 嘅意 思。系啦， 佢直情唔 plan 啊。 OK OK， 系啦，唔 plan 系好噶。我同你讲，我啲朋友都系唔 plan 嘅去旅行。 咁佢哋去旅行开唔开心啊？ 开心，因为唔 plan 就冇任何嘅 pressure 嘛。我哋中意点样玩，点样开心都得啊嘛。你系咪都系咁样去？中意享受个旅行系唔好特登去谂要去边啲地方嘅。 其实我好飘忽嘅，我系希望我系出出咧，我可能会分两日就完全即系有人帮我 plan 啊， 系 plan 晒两日就即系一即系可能一系早起身七点钟起身咁就出去做晒所有嘅 activity 啊，要去嘅地方去晒。咁但系可能最尾可能最尾两日后。我就需要可能 resting day 嘅， 系 咁嗰两日咧就系可以即系完全好 free 啊，即系好晏起身啊，食下早餐啊，去下沙滩，好 enjoy 即系呢样嘢。其实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 balance 咯。 啊、okay, 哦，有冇咩嘅地方你系好中意去，然后就可以做到你啱啱讲嗰种有 plan 咗嘅行程，亦、都有我好 relax 嘅时候咁样。 我好中意东京啊！ 哦， 系啊，唔知点解咧，我系去咗都好几次咁，但系我每一次去。我都好开心，因为我中意扫街嘅，我中意食嘢啊。 系， 咁我去东京嘅时候咧，我系即系我系去即系差唔多间间，我去间间嗰度食咧，每间都会 offer 啲唔同嘅 variety 嘅嘢，同埋佢哋个 quality 好高啊，即系佢哋所有嘢，所有嘅服务啊，佢哋食嘢佢全部啲 ingredients 都系即系超高高质素啊，咁所以我系好 enjoy 去东京咯。 系。 譬如 even 咧，我去即系嗰啲点讲咧，嗰啲 theme park 嘅、去玩咧，佢哋啲工作人员咧好开心嘅，即系佢哋即系佢哋做紧唔系玩紧，但系佢哋嗰个感觉上咧系好开心，令到即系所有嘅全部啲 guest 啊，包括我自己啊，好开心，即系好想喺度咯。 咁但系譬如去旅行，你话会有啲时候就 relax 咁，咁喺嗰啲嘅 moment， 你又会唔会俾自己特登开咗嗰个创作嘅嗰个状态？ 通常我出 trip。是想玩的，但是我通常我都会带住支吉他或者带住自己部电脑的。 是。 因为我一想到啲旋律呢，我就录在我自己部电话上。咁我录完呢，我就会好贪心。因为你录完嗰段旋律，其实你入面个脑是会想到啲可能嘅 image 啊，啲一幅图，或者可能你想到譬如你一隻歌嗰个编曲是想点编。你会有好多想象嘅空间，咁我一谂到，一同时谂到 melody 咧，我就会想编埋曲嘅。 哦， 咁所以我就会带埋部电脑啊，有时就都会带埋支吉他。 哦，喺东京有冇试过？ 东京有啊，有啊，有啊。我有一只歌两年前派嘅派台歌，叫做声音导航。 嗯， 嗰阵时系好似去咗东京有一个沙滩啊。 系。 咁我记得我嗰时系好唔开心嘅，睇住日落，咁我望住日落咧，我就觉得哇好靓喎，咁但系个人好似享受唔到，因为嗰段时间我记得我仲未签公司嘅， 系， 咁呢个空档期啊嘛，就冇出歌啊等等，咁个人好似又唔知自己系咪继续应该做音乐，咁但系望住日落就好感动到我，因为个人咁见到一样嘢咁鬼靓，但系好似个人都享受唔到。relax 唔到，放松唔到，好多好多疑虑啊！咁所以我就突然之间嗰一刻就系谂到呢个 melody， 就系哒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啦，咁就录低咯。咁就变成咗我嘅上两年前嘅第一只派台歌，啱啱加入咗新公司嘅时候。 O K， 咁到而家即系已经加入咗公司一段时间啦。之前写歌就可以好 free， 冇一个 pressure 喺度要我要几时有一首歌，几时出歌。但系而家加入咗公司，通常都要有一个 year plan 噶嘛。会唔会变相令你喺呢方面要再 俾多少少壓力自己，即係我幾多月就要交幾多首歌啦咁樣。 我有㗎，而家更加大壓力，因為我自己上年就專注做自己嘅專輯 Awaken 啦，咁好多時間就錄音就寫歌 for 依一隻碟啦。咁但係我之前我咪話我係三年前 ，sorry， 我就有兩年嘅空檔期間就有時間去寫歌啊，咁所以就嗰個量數好多嘅，寫咗一批歌咁樣。咁但係依幾年因為 focus 落自己隻碟。加上因為上年疫情啊嘛，咁疫情我就去唔到啲朋友屋企去 co-write 啊，一齊寫歌，咁所以自己嗰個數量係少咗好多，咁所以而家咧就係依一年就要勤力翻啦，要即係有空檔時間就一定要寫歌，係啊，咁所以而家我都係 keep 住寫，但係有時即係創作真係嘅，即係有時你係靈感唔到就唔到嘛，咁我係嗰啲人咧係需要係去旅行或者去其他地方去吸收呢啲即係多啲嘅唔同嘅靈感啊，咁所以而家暫時就即係逼出嚟咯。 點樣有冇啲方法嗱？之前你又話有時去旅行可以攞到啲靈感，而家去唔到旅行，有啲咩方法去逼自己將呢啲潛力攞出嚟咧？ 行山咯、 okay. 行山做運動，有時做運動咧跑步都會諗到啲旋律嘅。咁但係我會即係可能 even 睇煲劇啊。 OK， 煲劇你可能你見到個故事或者你聽到佢啲音樂，你就會好即係 trigger 到啲嘢，咁就係要為依啲嘢去幫我揾靈感咯。因為真係、真係去唔到旅行。 唔怪之我叫你出 post 话叫大家推介有啲咩劇俾你睇。 係㗎，我要睇劇㗎，我要聽多啲歌先有靈感㗎。 最近啲咩劇呀？ 追緊咩劇啊？最近我冇啊，所以未喺三蚊前幾日就叫人哋有冇新劇咯、 所以就未寫到新歌 啊！最近我逼緊自己寫。 咁我覺得即係天衣無縫呢一句説話，頭先講係有前期就係一個 well plan 嘅狀態。咁另外一個層次就係當件事出咗嚟嘅時候，佢係一個好 perfect 嘅一個 outcome 咁樣。咁譬如啱啱你講喺以往嘅可能旅行或者點樣自己會作起咗一啲東西一啲曲，咁但系到可能真系要用攞翻出嚟嘅时候，你会唔会都有嗰种追求完美，觉得啊而家听翻好似差咁一啲，我要再改或者都系作过啲新嘅，因为经过时间之后，对一个曲嘅感受唔一样噶嘛， 系唔一样嘅，同埋好关个人嘅，即系个人，即系我系嗰啲人咧系揸唔到主意嘅， 哦， 真系， okay? 即系你譬如好似有时叫外卖啊，或者可能系去餐厅嗌餸咧，我可以。好耐先點到啲餸啊！即係我會覺得唔係喎，我食依樣嘢都幾好味喎，但係近排又食太多依啲嘢，不如試下其他嘢。但我試其他嘢，如果唔好食咁點算呢？即係會不停有好啲嘢諗。即係 even 我做音樂嘅時候，我會寫咗啲旋律，咁我覺得嗰一刻我會覺得正，咁我就會入去廁所沖個涼啦。 係， 咁沖完涼出翻嚟聽，又唔係嗰樣嘢喎，又唔好聽，即係好似。又唔得喎，又再改咯，咁所以最后尾咧，我就会写咗只歌，我揸唔到住咧，我就会俾我嘅公司同事嘅 A&R 啦， 系 A&R 同事，佢就会听我啲歌，咁佢听完咧，佢就会俾意见我嘅，佢会觉得依度可能可以 catchy 啲啊，依度可以再有多啲嘅爆发力啊，又点点，即系佢会俾好多意见我，咁我就会听佢讲，咁所以有时系啊，即系我。呢啲創作人唔知啊，即係 創作人性格， 性格係咁，因為唔係淨止我，有好多其他 friend 都會成日都咁樣改嚟改去，改嚟改去，好煩嘅。但係我覺得咁樣先係做到好嘅音樂 咯。嚇，即係不斷改，其實真係要有一個人去做一個。即方向或者 decision 嘅去 一個 call， 因為我覺得 需要㗎， 因為你改可以不斷咁改咁，其實可以， 因為你啲 melody 其實係永遠係冇一個好完美嘅旋律，因為你可以有。即係無數嘅 option 噶嘛，咁所以你要 decide 你要自己，即係我可能你聽人哋嘅時候，去俾啲意見你，你要做嗰個人 at the final say， 話俾自己聽 ，OK， 我已經改夠啦，依、這個已經係我覺得 OK 啊，過到我關啦，而家真係要交歌啊，咁所以就要交咯。 係 咁變相你入到 studio 去錄一首歌嘅時候咧，咁你有時啲作品都會有啲 R&B 嘅味道嘅，會唔會可以有？ 你会个脑入边生咗好多种唱法出嚟，有时觉得啊咁唱好似好听啲，跟住可能隔一日再去 studio 又好似用第二种唱法又好似好听啲。 我会嘅，所以咧，我就经常咧会同我个监制天妈一齐闹交。 咁我知你同天妈闹交嘅时候点？因为一路我哋心目 中真系闹噶， 个语气都完全系。 好难想象阿 J 同人闹交，你睇下你而家同阿 J 倾偈咧，佢好平和噶。 唔系你会想象唔到，因为我个 A&R 同事佢都想象唔到啦。Vicky 佢上到去嘅时候咧，即系我哋讲 Yo what's up bro yeah yeah 写歌 OK OK 录歌收尾一闹嘅时候，佢都我 feel 到佢啊，即系喺呢个位系有少少尴尬，即系唔知点处理。咁佢就静晒啦，咁我就 OK OK， 我哋要即系收敛啦。 系， 咁但系通常都会，因为即系会闹交，会有呢啲咁样嘅摩擦。因为我觉得做好嘅音乐，同埋我同佢嗰个关系咧，即系我监制天妈，我哋好 close 嘅。咁一旦 close 嘅时候咧，你就有咩讲唔怕讲，咪讲咯。咁有时系需要咁样嘅，但系有时你都要去谂去点去迁就对方咯。系啊，因为。我中嘅旋律系咁样唱高嘅，你话唔系，唱低好听啲。咁其实系个 preference 嚟噶嘛， 系、咯。 每个人嗰个 preference 就嗰个主见都唔同，咁所以系要学佢点去沟通咯，去迁就。咁我同佢系因为太 close 太 friend 咁就。唔中意就即刻讲噶啦！ 终于今日发现到阿 J 第二面，好想揾一次机会可以同阿 J 闹交。 我哋唔识点客气啊！我同佢唔识客气。 O、okay. K， 真系讲真嘅，即系譬如好似之前我哋就倾偈嘅时候咧，你话你好中意有一只歌叫做即系我自己嘅歌叫 Dancing in the Rain 啦。 Yeah yeah yeah。 咁嗰一段咧，个 chorus 嘅副歌嗰部分咧，系唱咗好多次嘅。是因为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可以唱得再好啲啊。咁我监制已经觉得唔系、你已经唱得好好听，已经收货喎、OK， 你唔好再揀啦。我话唔得，我要再坚持又要再唱。咁最后咩呢就会闹交。 最后录咗几多个 version 出嚟啊？ 好多个、 唔怪之得你要分中文版同英文版。 我记得我哋用咗好似一个钟啊。一个钟淨係录第一个 chorus 咯。 以下一则特别报告。天文台在下午6:15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有你我不介意冒险与平淡夜。No matter where we go, you'll be my rainbow. 只想一生都牵你手共舞。翻工你永远是考试。怨气我好损意志，三几秒 WhatsApp 一字，即使我词不达意，想看奥运那个赛事，机票要浪费在圣诞时，虽则只有计划都写意。Close your eyes， 瞬间我地球失去距离。Close your eyes， 同浮游共你于雨伞之中。You ease my mind and take away the pain. I feel the raindrops on my head. Although it's stormy up ahead, 有你我不介意冒险与平淡夜。No matter where we go, you'll be my rainbow. 只想一生都牵你手共舞。搭错每架车，差点当街边酒店。就算任我拣多一次，就算运气差亦乐意。是你令错误变完美，让旅程变传奇。提起 ，You clear up all my scars when the break. Close your eyes， 雷电大雨的每个清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电台， 我们在乎你。 经常听到呼吁叫市民接种新冠疫苗，其实疫苗功效又应该点理解呢？ 如果话疫苗功效有 90%， 正確嘅解读系指接种咗疫苗嘅人比冇接种嘅人染病机会低 90%， 而并唔系注射咗疫苗嘅人仍然有 10% 嘅机会会受到感染。事实上，感染新冠肺炎病发嘅机会亦都取决于其他因素，例如新冠肺炎喺社区嘅病发率同埋感染后出现症状嘅百分比等等。所以护己护人，市民是应该接种疫苗的。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你知不知道在香港的印尼朋友平时得闲的时候有什么消遣呢？ Hello， 我是 Cindy， 我来自印尼。我最近在香港喜欢喷射，因为玩完之后就很放松，同埋可以锻炼身体。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CIBS 一起走创科路，土炮科研。 香港在钱的资助方面是有支持的，咁但系唔系有好多嘢咧，就系用钱已经可以解决咯，唔系个壳咯，系个软件咯。 与你同行创业路。新宅掌门人逆境求存， 创业咧系一个好辛酸嘅事情嚟嘅。咁如果你净系为搵钱咧，其实好可能系唔适合你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历史中有唔少意外都系因为决策错误而严重出事，例如喺荷兰有个球场嘅岩棚突然倒冧，砸住啲工人。 悲剧发生嘅时候，大家都好激动，猛咁问点解会咁噶？ 而喺伦敦就更加出事，成个油库因为连串失误而发生爆炸， 真系好大声啊！大声到啲人以为有架飞机撞咗落嚟。 究竟呢啲工程点解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too sur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中音乐嘉宾咧有冯允谦啦，咁啊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啊，就系思念即地狱， 思念即地狱， 亦都系头先有提过，同你一路都合作得好嘅一位好兄弟啊 ，team 啊，一齐共同去创作啦，咁样。咁一开始我同阿斌神咧就会先估下你首歌你听完嘅感觉，咁交俾你揭晓嘅。咁我想估嘅咧就系呢一首歌里边咧有一个位置系你会升咗高音，就系、喺 chorus， 系、like you 嗰个歌词度升。 Like you. 系啦，你知道我成日都好中意扮噶啦。 Like you， 你走啦。 唔系 OK， 头先你都唱到喎。 跟住我就谂紧呢一个嘅 design， 呢一首歌嗰个 message 亦都特别讲到，可能同自己好重要嘅人相隔好远。所以呢一个嘅设计，好想话俾喺好远嗰个人听，你真系对我好紧要，我真系冇咗你唔得。所以有一个咁样样嘅 design， 呢个就系我估嘅。 其实你讲得都冇错， 系 因为我哋点解会 design， 系因为佢讲一嗰一句其实系最震撼噶嘛， 系 同埋嗰一句系真系用嚟发泄，你有咩想讲，其实嗰一句系成只歌嘅 punch line 啊， 嗯， 你想话俾佢听，其实我真系好挂住你，我唔想失去你嗰种痛苦，同埋嗰种痛苦系点去形容，就系、去发泄，就系嗌出嚟咯，话俾你听咯，咁所以就系、即系唱嘅时候系咁高音咯，但系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呢样嘢其实都有一个 design 嘅，就系、我上年就同咗阿 team 啊，都一齐写歌，咁我哋就上年嘅第一只派台歌就系开始倒数啊， 咁我哋唱嘅时候呢，我哋写嘅时候我哋就觉得哇，即係开始到数好正喎，上年嘅效果即係出到嚟反应好似几好啊。 是 但係好超高音喎，但係啲人可能会觉得都几正喎，好高音但係都正。咁我哋就諗緊，哎，今年我哋又再做另外一隻派台歌啊，今年嘅第一隻派台歌。咁有咩突破呢？咁我天话就我再嚟，再飙高音，再高，再高啲。咁我哋就揀咗呢一句，再 design 去系啦，去放落呢一个副歌度咯。 哦， 有冇喺录音嘅过程尝试再挑战，不停咁样升高，高到一个觉得差唔多去唔到嘅位啦。 呢个就系嗰个位， 呢个就系已经系去到系你去到好 最高 歇斯底里啦。 因为我哋再试再高啲咧，唱唔到啊 ，crack 啊。 哦， 同埋你要谂下，即系呢一只歌做宣传嘅时候，或者你出去做 show， 你要唱，譬如好多次啊。咁你可唔可以每一次 even 你狀態唔好嘅時候，你唱唔唱到呢？你呢樣嘢都要諗一諗，因為特別你做 concert 嘅時候，你唔係就唱一隻歌，或者唔係唱兩三隻歌，你唱可能廿至三十幾隻歌，你要諗下你把聲可唔可以 handle 到咯。咁所以我覺得冇即係未必有呢個需要係一定要爆得咁犀利嘅。咁所以呢個其實對我嚟講，呢一句已經係都係幾著絕啊， 係因為我見到有一啲嘅樂迷嘅留言就話覺得嗰個高音位就好勁啦。咁我見到你有覆就係話係喺錄音室錄咗好多次，係咪就係 依一句啊？因為依一句係即係如果你用心去聽依一隻歌，反而佢個第一個 chorus 同第二同第三個 chorus 個唱法係唔同嘅。 係 第一個 chorus 唱嗰個 like you 係輕身啲嘅。咁所以係需要多啲 control 咯，咁但係反而第二同埋第三個 chorus 係即係去到尾啊，你就可以再爆啲，咁你就唔使咁嗰個 control 都要有嘅，但係唔同咯，係實正少少啊。 嗯，同埋因為我覺得喺 chorus 嗰、那個特別個鼓聲嘅編排咧，一入落去嘅時候，一開始唔係即刻起個鼓嘅，而係唱咗呢段。 係㗎，佢唱咗呢一段就係即係淨係個琴。 系咯， 收尾第二个 cycle 就系加埋啲鼓，加埋啲 strings 咯。 如果有鼓入就第一下就入噶啦，但系今次个设计又唔系。 唔系因为我哋觉得会好沉咯，即系譬如你每个 chorus 都一样嘅，咁我哋希望每个 chorus 都唔同。譬如你第三个 chorus 同第一同第二个 chorus 都唔同嘅，系因为佢啲 ad lib 又变咗，佢冇呢一句 like you。佢有其他 ad lib 嘅，咁系一个 variation， 咁所以你一听嘅时候，你会觉得哦，有啲唔同嘅嘢，有啲新鲜感，咁我觉得系需要每个 course 都有呢个效果。如果唔系咧，啲人就会觉得哇，好似听过又系听过呢样嘢，好似太沉咯。 但系旋律嗰度都问多少少，即系作呢首嘅时候，好似同 Tima 一个咩嘅情况之下去谂个旋律噶。 其实我今次写呢只歌，其实唔系就写呢只歌，系今年我哋开呢只歌嘅 project。新 project 呢一年嘅新 project， 其实我记得我上咗去 Tima Studio， 我系有好多谂法嘅，即系我话哎呀，即系我有好多嘢想做，因为我好贪心嘅。我上年就即系出咗好多唔同嘅歌，唔同嘅 genre， 试咗好多唔同嘅嘢。咁我话今次想试咩咧？咁我记得我上年年尾，我系有啲想试呢个 hillbilly music 嘅。 是代表什么 Hillbilly 是有一点那些country 和 rock and roll， 但是1950年代那一种 的感觉，所以是比较vintage 的 Hillbilly， 是的 Hillbilly music， 是不是有些像 Rockabilly 的 friend， 就是那些，是的，是的 Rockabilly 那些，那时就我有想过是不是想做这一种类型，我又想不通，我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写一只是不是 rock and roll 啦，那很多想法。咁最后咩呢，我就喺 Tima 嘅 studio 嘅时候， Tima 就话你諗太多啦，你寫一隻歌不如你唔好諗你想做咩类型，你首先諗下你嗰个题材你想讲咩，你呢一刻有咩想表达，或者你而家嘅心情系点呀。咁我就讲咗即係头先所讲个故事唔係好开心呀，情绪比较负面呀，咁我就咁样同佢即係倾偈，佢就话好啊，不如你就眯眼，咁佢就写一只歌我哋一起，咁我就係好即係嗰一刻就係好深入眯眼问自己我係有咩感觉，而家想讲乜嘢，我就慢慢去即係去 design 呢个 melody 啊。 OK， 係啊，咁所以一只係都係几 personal。 係囉，我就觉得 係啊。 因为喺嗰个空间里面你真系自己去揾你里边嘅个 feeling 出嚟。 有时需要，有时唔系，即系唔系计划。哎呀，啲旋律好唔好听啊？因为其实旋律都系一个 conversation 嚟噶嘛，你想表达嗰一刻，唔系净系嗰份词，系有时真系又唔系话好唔好听，系真系你想讲乜嘢，系咯。咁 from 嗰个 standing point 就开始咗去写呢个 melody 咯。 但系喺写呢首歌嘅 demo 嘅时候，系咪已经有呢一个好高嘅位，同埋呢一个咁样嘅 progression 喺入边？ 其 实 系 嘅， 我哋嗰时我哋做嘅 demo 系已经有呢一句成句噶，我已经写晒 chorus 嘅词啊。咁首先都要多谢 Wyman 大师 Wyman 帮我填呢只歌份词，佢好好嘅，真系佢今次真系问翻我，哎你。今次做呢一隻歌，你有咩 idea 咧？咁我就即系话俾佢听我近况点啊。咁我就 present 咗呢一隻歌，咁我就写晒啲词啊。咁佢竟然系 keep 翻成句歌词，即系成个副歌都系 keep 翻咯。咁我其实好 appreciate 佢系咁样做。 哦，佢有冇特别讲话原因去 keep 翻呢一个系咪？定系冇或者收翻就见到系咁样样啦？ 佢觉得，因为通常我写啲词咧。我唔会叫田志仁话呢一句一定要 keep， 除非我觉得唔系、哦，你真系呢一句我一定唔可以改。 嗯、 我好少会咁样嘅，咁所以我就好即系好 open 俾佢。如果你觉得你即系有其他嘅好啲嘅 option， 咁你咪去改咯。咁但系佢听完，我谂佢都觉得哦，呢句几真实、哦，因为我哋嗰一刻写嘅时候，我真系用心就系唱咗呢一句。 嗯， 因为我都想首先讲下，即系背后呢一只歌点解会嚟，系因为我上年即系我年头嘅时候写呢只歌，我有啲唔开心嘅，即系个情绪系因为上年十月中我慢慢离开咗， 嗯， 咁包括这个疫情啦，我已经差唔多年半冇见到我嘅妈妈、爸爸、屋企人啦，冇见到佢哋，同埋我系即我自己有一个好 close 嘅人，佢都系去咗另外一个地方住，咁、所以其实就个情绪唔系咁好，咁所以就写咗呢一只歌，系 咯。讲到呢、这、一个歌词内容咧，今日到我估啦、 哦 okay, 因为咧今次嘅歌名咧叫做《思念即地狱》啦，咁啊 Wyman 去写呢个词啦，我唔知道阿 J 有冇问过 Wyman 呢一样嘢，因为咧我。想一听到思念即地狱呢一、这个歌名，我就想起 Netflix 有一套韩劇叫做他人即地狱。咁我就唔知道啊，係咪 Wyman 睇过呢套劇，然后有呢个 relation 喺入面就写咗思念即地狱呢一个歌名。 你问緊我唔係知唔知个答案。 你知唔知呢个答案係啦 。我坦白讲我就唔係好清楚，因为我冇同 Wyman directly 问佢点解你呢咁样改我嘅歌名嘅。我又唔即係我唔会咁样问佢。咁但係我觉得呢个 direct translation, 即係思念即地狱，其实嗰个英文 translation 有一句呢就係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即係是叫做 miss you like hell， 是 即是我挂住到即是好似哇好似喺地獄咁辛苦啊。 嗯。 咁我諗佢係 from 呢一句嘅英文嘅 phrase 去翻译中文咯。 OK。 係啦。 但係今次嗰个内容我哋会就咁普通樂迷听落去嘅时候都会係觉得啊应该係讲似係讲爱情嘅。even 我哋睇埋个 MV， 我哋见到男女主角都好似係即係虽然係吸血鬼啦咁样，但係都係觉得係同爱情有关嘅。你去唱呢首歌演绎嘅时候，你係都係用一个爱情嘅出发点，定还是好似你头先所讲，我因为有亲人嘅离去，所以是好挂住佢嗰个心情呢？ 其实两样都有。 嗯。 同埋我觉得最好是你写歌嘅时候我觉得每个人个 interpretation 都唔同。即係可能我觉得呢一隻歌係一隻情歌嚟嘅。咁但可能有其他人听唔係喎，呢隻歌唔係淨係情歌嚟，其实可以讲一个亲人都可以。咁我觉得好在即係做音乐嘅时候，其实音乐是好似一个 conversation 嘅， 嗯， 即系你头先所讲，譬如点解个 chorus 系有一个咁样嘅爆发位咧？点解个 verse 系好似咁样系有个少少嘅 conversation？ 其实个旋律 in and of itself， 净系个旋律其实系就有呢个 conversation。咁所以人哋一听到的时候，加上啲歌词，就会可能会有一个更强嘅 message。而呢个 message 咧，其实每个人点去收，或者点去 process 呢個 message 都唔同。咁我又唔想指點話唔係喎，依一隻歌係情歌話係點點點。咁但係 for 我咧，我唱嘅時候我就係真係兩個諗法咯。 嗯，係 啊。 OK， 明白。咁啊，講下個編曲啦，我哋又、因為今次即係好多人都讚嗰個編曲啊，或者個曲風都好有驚喜啦。今次同 Tima 去做呢個作品嘅時候。頭先你都講過，去你唱嗰個部分，你哋都鬧交啦。喺個編曲入面，你又有冇同阿 T 媽鬧交先？ 我又唔會鬧交， okay. 即係冇同佢鬧交嘅。但係因為 T 媽佢真係編曲好犀利，佢、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大師嘅。佢知自己係即係好彩，其實我同佢係咁 friend， 我聽啲音樂其實都好接近。咁所以我有時去做咗個編曲，有啲位可能我覺得好似唔啱呢一隻歌，或者我哋個 MV 嗰、那個嗰、那個題材啊 ，MV 嗰個 idea 啊，嗰、那個好似唔係好配合，咁可能有啲係要改，咁佢就會 get 到我想做嘅嘢。咁所以基本上編曲呢阿 Tim 啊好快搞掂，係啊，好快搞掂。同埋呢一隻歌係一隻，我唔想話係一隻純 ballad， 因為有啲位咧，其實係加咗啲 trap beat 嘅，咁所以一聽嘅時候係好似一隻 ballad 歌，但係係有依個好澎湃嘅感覺，但係又有依個 groove 咯。咁我覺得今次人哋一聽嘅時候，我覺得哦，好似唔同啊，即係好似以往 J 嗰啲歌有啲唔同咯。或者可能帶有啲驚喜，咁特別係個 MV 咯，我想講個 MV 係真係多謝阿武。 廿蚊 咁我覺得佢真係拍得非常之好，同埋佢都講詞，我記得佢係有出過個 post 嘅，佢都驚即係可能太藝術，啲人可能未必會 get 到，咁但係出到嚟反應，我覺得哇好多人好鍾意，咁所以其實我真係要多謝武，佢揾咗岑嘉琪啦，同埋咗譚善言去演呢一個男女嘅主角啦，呢、這個角色，咁佢哋兩個真係演得好好，係好 touching。我覺得阿嘉琪係超 cute 咯，喺入邊 MV， 同埋阿譚係真係佢喊嗰滴眼淚，加上嗰、那個嗰隻歌嗰個部分係，好似係 bridge 嘅時候咧，唱嗰句咧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我係每一次睇我都會覺得即係有少少眼濕濕。咁我覺得佢哋係真係配，即係演得好啊，加上舞 with 嗰隻歌。嗰、那個歌詞或者嗰個旋律嗰一個位係真係所有嘢好似好 magical 咁樣就係好 perfect 咯，啱啱好。同埋都要多謝佢哋兩位，因為我哋其實係基本上係一個晚上拍曬所有嘢，拍埋我自己啲、即係唱歌嗰啲 mime shot 啊，同埋阿嘉琪同阿譚佢哋係因為要等我拍完我啲 mime shot， 佢哋就拍佢哋啲嘢啦。咁佢哋嗰啲戲咧就好似係夜晚。九點十點，十點幾拍到凌晨第二朝五六點 哦， 所以其實佢哋係超 professional 咯，係啊係啊，真係好好演員。 咁你喺呢一個 MV 裏面飾演嘅角色嘅裝束就有型，著黑色衫啊，有支槍嗰、那個，咁有人就估係咪一個好似類似殭屍嘅獵人？ 冇錯啦，係啦，冇錯。咁我個角色就係呢個殭屍獵人啦。咁好多人就即係見到我係攞住，即係攞住啲槍咯，攞住啲槍同埋攞住啲 bullet 咁樣啲子彈，咁但係好多人會問啊，咁嗰個係咪係咪你殺？你咪開槍殺阿譚定係嘉琪殺阿譚係點嘅咧？咁其實即係導演都有講喎，其實個 ending 咧係 open ended 嘅，即係俾你哋去自己去 interpret 咯。 系啊，哎呀，我仲谂住可以 问到答案，系啊， 因为我就系谂住啊，点解阿 J 你喺度，但系嘉琪又要去杀阿譚， 即系点啊？譚又有子弹咧，会唔会系其实因为都知道你喺度，都横死掂死，不如俾我中意嗰个人，佢救咗我，我俾佢杀翻我，好似有意义啲啦。 我都系咁谂嘅， 即系好似有咁样样嘅感觉。 其实呢啲 art 嘅嘢，咁就即系艺术嘅嘢，其实就系有时好 open ended， 俾你自己去。去即系摸索咁样，系啊， 但冇个答案好痕啊嘛， 系， 但系都好嘅。 我阵间我哋 off mic 嘅时候，我就俾个导演嘅电话咧，你可以同 直接打佢， 唔得呢个一定要知道啊，好最想知道嘅一样嘢呢个系。咁有冇已经计划好 upcoming 几首作品啊？今次我哋试咗一个即系比较deep inside 嘅 personal 啲嘅一个 message 想表达嘅歌啦。咁 upcoming 嘅作品会唔会都系今次都系想讲多少少？关于自己嘅内心咧， 呢一年， 我反而我想是 explore darkness 咯， 嗯， 即系因为我之前啲歌好多人会听嘅时候，好多人会误会我个人系可能比较 sunshine， 但其实我自己即系唔系咁 sunshine 嘅，即系我有时都系有即系比较系可能系唔好话 sad 啦，但系唔系咁 sunshine 嗰一面咯。咁但系好多人未必会睇到啊，因为我同其他人工作，我都会系成日都笑啊，好 polite 啊。咁所以好多人会觉得哦，阿 J 峰好 sunshine 咁，但系我唔系嘅。咁所以我希望一年透过自己嘅音乐嘅曲风，可以即系大家可以见到呢一面咯。 嗯， 系啊， 期待啊，咁 好期待，因为咧每一次见到 J 峰咧都会好开心，佢又会笑得好开心。我期待下次同 J 峰再做访问嘅时候，嗯，点啊？今日？嗯，心情 今次有咩唔开心啊？咁 系啦，嗯，好，我哋有啲咩电话倾嘅咩？今日多谢晒 J 峰 ，thank you， 谢谢你 ，thank you， 多谢多谢多谢。 而我害怕，让我不再唱，人生也没有意义。你便全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你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600张相，逼真好比见相。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风？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字写出咒骂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置身地游，越海地游。如果你叫我置身地游，越海地游。连挂到别塔会否就是爱的定律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